在机场上，德国矿山机械专家汉斯先生走下飞机，我矿山公司领导热情地迎上前去。 Ich freue mich, wieder hier bei Ihnen in China sein zu dürfen und bedanke mich recht herzlich für den überaus freundlichen Empfang. Hans 先生说，他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中国。谢谢各位先生的远道迎接。 Außerdem hoffe ich recht bald meinen alten Freund Chao wieder zu sehen. 他说，希望见到他的老朋友赵。 Shusin, Chao Shusin, der Ingenieur in Ihrem Werk. 赵书信先生，他是你们厂的工程师。 Wie Sie wissen, habe ich schon beim letzten Mal mit Herrn Chao ausgezeichnet zusammengearbeitet, als wir hier über die Einfuhr unserer Bohranlage verhandelten. 他说在上次合作中啊，他跟赵书信先生。 Ich darf doch annehmen, dass Herr Chao auch diesmal wieder für mich dolmetschen wird. 他希望赵书信先生继续给他翻译。 我们非常感谢他的支援。你告诉专家，这次我们特别邀请你做我们的翻译。 Ich werde diesmal die Ehre haben, für Sie zu dolmetschen. Also. 汉斯先生的到来，对于调查赵书信的那封神秘电报，似乎又有了新的线索。公司党委副书记周玉珍向公安部门反映了公司认为值得注意的迹象。 汉斯和赵书信的关系过于密切。去年三月，汉斯来我公司，洽谈 WD 机器的引进合同。公司派赵书信担任翻译。 穿上穿上，还是别穿了吧。 赵公，这可是外事任务啊。 汉斯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他还很佩服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朴素呢。再说我从来没穿过西装。 你现在是代表国家和外国人打交道，你看我老王老周这不都穿上新料子衣服了，你当我乐意穿？瞧这领子也不知做小的还是我胖。 挺潇洒的， 赵公穿穿就习惯了啊，转一圈转一圈看看嘛，啊，走两步。嗯 嗯，不错不错。你笑什么？你看那鞋。 哎呀，这鞋不行啊，没借着合适的，就这套西服还是我女儿从歌舞团借来的呢。行了行了，反正晚上没人注意，算了。小刘，你领赵公到专家楼去见汉斯先生吧。 赵公，咱们走吧。 哎，把领带打上。 赵公，快点。 哦。Herr Chao, kommen Sie rein. Sie haben sich 赵先生，今天怎么穿得这么漂亮？太棒了，比昨天时髦多了，至少要年轻十岁。 哦， 你的提议是我借了，老飞还得两点。 汉斯和赵书信在去年的第一次接触中就一见如故，合作的也非常愉快。可是在关于具体的 WD 机器引进的问题上，他们发生了争执。 Ich sage dir noch einmal. 我再说一遍，这个错误你应该改，你的公司必须赔偿损失。 Und eine Firma muss, muss den Verlust ersetzen. 我现在跟你说第一百遍，我没有错误，你要尊重事实。注意，你说我笨，没有能力可以，可别把我们公司也扯进去。 Du sollst die Tatsache anerkennen. Pass mal auf. Du kannst mich für blöd halten. Okay. 就是为了你们公司才必须核算。你这家伙放下纸条。 汉斯要推开赵书信的手，但却碰翻了一瓶啤酒。赵书信也气愤地抓起一只酒瓶，狠狠地摔在地上。汉斯被惊呆了。这时候餐厅服务员走到他们面前。 你们是不是喝多了？ 没有没有， 你们违反了社会治安的规定，按条例每人罚款两元。 好好的。 Was will er? Was hat er gesagt? 让他要干什么？ Wir haben hier die Bestimmung verstoßen. 他说我们违反了治安条例要罚款。 Jeder 2 Yen. 见鬼。 Oh, das mache ich schon. Das mache ich schon. 还是我付吧。 Lass das, lass das. Mein Gott, dann rutsch mir doch den Puckel runter. 对不起，对不起， 小刘，把地面打扫一下。 哎，走，走。 两个人闷闷不乐地回到招待所。 Du hast keinen Grund, mich und meine Firma zu diffamieren. 你凭什么毁坏我们公司的信誉？ Ich habe genau nachgerechnet. Euer Entwurf. 我经过认真计算，是你们设计错误。一切数据写在这上面，你倒是看看。 Wir haben die besten Ingenieure in unserer Firma. 我们公司拥有最好的工程师。我们的产品在世界上深受欢迎。 Unsere Entwürfe sind einwandfrei. 我们的设计是无可指责的。 Und wir haben auch noch andere Partner. 我们也有其他的合作者，有来法国和日本的，可他们更相信我们的数据。 Willst du damit sagen, 你是想说明我们德国人干得不如别人？我是代表中国对贵方负责，我和你都有权利和义务把数据搞清楚，否则一切协议将是一纸空文。 Und was ist? 如果是你计算错了呢？我负全部责任。 Dann trage ich die Konsequenzen. Aha, schön. 汉斯不以为然地接过纸条，拿出计算机，他算了几遍以后，态度忽然变得谦和起来。 刘强。Ich muss mich bei dir tausendmal entschuldigen. 赵先生，很抱歉，你是对的，原谅我的粗暴。我们确实是在工作中有一些疏忽。 Ich habe mich dir gegenüber blöd benommen. Das ist wirklich. Wir haben wirklich einen Fehler bei der Arbeit gemacht. 只是工作中的疏忽吗 ？Na gut, bei den Entwürfen kleiner Fehler wird korrigiert. 我们改正 ，sofort， 立即改正，是立即改正。我马上和公司联系。 Ich habe dir zu danken, 我非常感谢你，感谢你的认真，感谢你的真诚。我以公司的名义深深地感谢你。 Ich bedanke mich auch im Namen meiner Firma. Alter Junge. 两个人就这样握手言和了。遗憾的是。他们的全部对话都用德语，直到汉斯第二次来中国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们那次争吵究竟是为了什么。 接受外国人的礼物显然有受贿之嫌，和外国人莫名其妙的争吵难免有为达成某种交易而争夺利益的可能。赵书信的那封丢失黑炮的电文，汉斯第一次来反复提出要一件中国古董的要求，以及他们超乎寻常的亲密关系，这一切似乎大有立案侦破的必要了。矿山公司党委决定在黑炮事件尚未调查清楚之前，不让赵书信与汉斯接触。至于汉斯的翻译工作，由一位旅游翻译冯良才担任。围绕着黑炮事件，公司党委和保卫处已经伤了不少脑筋，而当事人赵书信却没有丝毫的察觉。这时候他正陪着好友陈淑贞从剧场里走出来。 为什么不看完演出？ 吵得慌，头都大了，适应不了，跟不上潮流了。 明明说他喜欢你。 啊，一块儿去看看汉斯好吧。 我去不合适吧？ 没什么不合适的，他挺喜欢交朋友的，他对人可热情了。 赵工 啊， 赵工，找谁？ 在工作之前想看看汉斯先生。 这位是 啊，陈素贞同志。 您好。 这位是？ 您好。 公司的保卫处陈处长。 赵工， 哎 ，WD 的安装工程，公司决定这一次是由冯良才同志担任翻译。 不会吧，上次汉斯已经和我说好了，而且武书记也同意了。 哼，这是最新的决定。 那我当面要问问他，是他当着领导面邀请我的。 党委指示，专家忙，一律不准打扰，请回吧，有事找经理谈。 赵书信困惑不解地呆立着。在 WD 安装工地上，汉斯查看着安装情况。 你告诉他们不能这样搞，螺丝要到最后安装时才能拧紧。 你们停一下，专家说你们不能这样干，应该拧得紧一点。 没听吗？ 我 不是这样。 请您重复一下刚才说的话，螺丝要到最后安装时才能拧紧，这就是我所说的。如果我出了错，你就跟我说，耐心点。 冯先生，我很愿意和您聊天，但您知道，您不是作为技术翻译培养的，您在这儿不合适，我很抱歉。 对于冯良才的翻译，汉斯很不满意，他向公司提出换一个翻译。公司党委立即召开会议。 大家看，这事儿该怎么办？ 赵工，我比较了解，一起工作了，有20年了吧。说心里话吧，我不相信他会干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来。这份材料嘛，既然转下来，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嗯，现在的社会啊，比过去复杂得多。前几天报上登过一件事，南方某省的一位高干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竟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岗上做小老婆。 哼，无奇不有。一家电影院上了一部质量不高的电影，票卖不动， 后来不知谁出了一个馊主意，广告上写着17岁以下严禁入场，结果飘一墙耳光。 哎，现在外国专家提出了要换小冯，小冯也确实不合适，我看应该换。 嗯，赵公这封怪电报真给我们出了难题了。不当回事情吧，有人反应了；当回事情吧，赵公一个老实头子。这回呢，又牵涉到跟外国人打交道。老郑， 嗯， 那个汉斯会不会说英语呢？要会说英语呢，事情就好办了。咱们公司好些工程师懂英语，哪怕有任重同志亲自陪陪呢。 这事儿我早问过了，他会英语，可他说他是德累斯顿人，在国外从不用英文说话。 嗯， 德累斯顿，那又不是德国，这和不说英语有什么关系？会说又不说，这 德累斯顿是德国一个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美军炸得一塌糊涂，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他才不愿意在国外说英语，这是他爱国主义的表现。 何止一塌糊涂，汉斯父母就是被美国飞机炸死的。 哦，嗯，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问题摊开呢？啊，直截了当问问赵公是怎么回事吗？ 这怎么可以呢？问题正在调查。 问的也是调查嘛。 对，让保卫处问问嘛。 这里有个知识分子政策， 最根本问题是要信任人。 谁也没给他下结论，调查是为了把事情弄清楚，这是真正的信任。 对赵公信任，我很同意。让他回避一下和专家的接触，这是对他的爱护。也许根本就没有问题，没问题那不更好吗？ 可是专家一直在询问赵公情况， 就说调离工作了，让赵公先到维修厂工作一段时间。人在说不在，骗人不好。小冯呢，多鼓励。时间到了，散会。 并不宽大的会议室此时静了下来，公司经理李任重独自坐在桌前，凝视着狭长的铺着白色桌布的会议桌，望着洁白的墙壁，望着洁白的茶杯里铁锈般的茶水和洁白的烟灰缸里的烟头，他深深地叹息着。赵书信暂时被调到维修厂工作，在他看来，这倒是领导的器重。 汉斯的翻译还是好应付的，可是要解决真正的技术难题就不那么容易。 为什么偏偏让你去呢？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那儿工作很重要，非常需要技术人员。这次还是李经理、武书记亲自点名让我去的。哎呀，瞧，哎呦，瞧我急急忙忙的， 这次方便面什么的都没带。 你先去吧。 赵工，该上车了。 好，来了。 德工，是去维修厂吗？ 啊， 搭个便车行吗？ 好，上车吧。 德工来了。 你们好啊。 哎，赵工啊，今儿没你活干。 那我来干什么？ 你呀、就喝喝茶，看看报纸吧。 赵工啊，你不去 WD 工地是不是又得罪谁了啊？ 瞧你说的，昨天武书记还特意来看我，说话一直面带笑容呢。 嗯，那又怎么样呢？ 怎么样，说明组织对咱的信任。瞧，明知道我不会抽烟，还硬塞过一包，这带嘴儿的， 慰劳我了。 在 WD 安装工地上，汉斯在忙碌着，冯翻译百无聊赖地站在一边。 温斯面被打哭个烂呀！ 冯先生，去拿一个轴承来。什么子弹？ 大的。哎，师傅 啊， 去找两粒子弹来。 子弹？要子弹干什么？ 让你去你就快去，哪儿那么多废话呀、专家要的。 专家要子弹？ 是啊。 师傅 啊， 哪儿有啊？ 国防部有。哎，快去快去，一会儿德文老师又急了啊。 玩了要子弹。 咱们就休息啊。 师傅他哪儿去找啊？ 行了，快去找吧。 哎，你们两个到武装部去看看。 走， 快点啊。 走吧， 干活挺忙的。 要子弹干什么？ 专家要，我哪知道。 去让书记签字。 所以在那边， 这是什么东西？胡闹！我要子弹干什么？是你要的呀！我是说要库格，这就是库格。轴承，我要轴承，你怎么不给我拿一门大炮？我的上帝！可德文都是一样的，你倒是对你的翻译很自信。 Hier diese Kugeln brauche ich, ein Kugellager. Auf Deutsch ist das das Gleiche. Kommen Sie mit zu Ihrem Podium. Lass mich los. Kommen Sie, wir sollen Sie von Ihrem Dolmetscher Künstler überzeugen. Los, los, los. Los, los, los. Kommen Sie, kommen Sie, kommen Sie, kommen Sie. 汉斯气恼地拉着冯翻译来到经理办公室。 Mr. Hans， 汉斯先生，请您破例，这一次我们用英文对话好了。 English。 Okay. Thank you. I'm sorry for the thing. 今天发生的事，我表示歉意。Kugel 一词多义，可译作滚珠轴承、金属制作的球、子弹，当然是轴承准确了，请您原谅。因为冯先生不是搞技术翻译的。 Of course, bearing would be more correct. I'm sorry, Mr. Feng isn't technical. 对方有技术翻译，赵书信。上次我们很愉快，我还想和他合作。 You work very well together, and I would like to have his help again. Well, respect. 我们尊重您的意见，遗憾的是赵先生不在家。 He's not at home. If he isn't, perhaps in New York or Moscow, he should be able to come. 如果不是去纽约或莫斯科，我想可以请到的。 Well, we'll find a solution. 这样吧，我们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来满足您的要求。 To meet your demand. Okay.Mr. Lee. Your chairman Mao said once, 好吧，请尽快一些。贵国毛泽东说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汉斯走了以后，李任仲立即找到党委副书记周玉珍。 知道， 周任镇、马老太、左书记。我家上大学的二小子还时不时的给我上点现代哲学，呵呵，要我更新头脑，呵呵，好像马列主义不实心了，呵呵。有时候我也在想，何苦呢，马上就要离休了，干嘛老管人家，好像我天生跟人家过不去似的。 您还不到退休年龄呢。 快了，当老好人，稀泥抹光墙我会，可是党从来没叫我那么做过。 大姐，你也是知识分子，是我们的老前辈了，你应该理解我们吧？ 呵，今天干嘛那么嘴甜？还不是想磨我？告诉你，你就是给我盖座大楼，我态度仍然不变。人要有个原则嘛，你总不能逼着我改变看法吧？ 我不想强迫你，可是小峰确实难以胜任工作。 嗯，真是太固执。小峰见了不能退回去，咱们要发挥他的积极性，让他好好的工作。 要不这样吧，让赵工和小峰一块翻译，你要是还不放心，那就让陈浩强在旁边陪着。 唉，你怎么把问题看得那么简单呢？ 可你也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吗？ 问题到底是简单还是严重呢？答案似乎很清楚，可又似乎不那么清楚。赵书信这时候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一手拿着棋谱，一手摆弄着棋子，沉迷在残局中。汉斯悄悄地走了进来。 Hans, guten Abend, Charles. Alter Freund. Oh, praktisch. Mr. Lambda. Fang hat mir gesagt, dass du wieder zurück bist. War gar nicht einfach, dich zu finden. Freut mich sehr. Eine Überraschung, wirklich. Einen Tee trinken? Ja. So was. Ciao. Ich muss dir was sagen.Wir sind doch Freunde, verdammt nochmal. 赵，我一定要跟你说，你我是朋友。你们为什么偏偏要买这种机器？我不明白，这已经落后了，在非洲都销不出去。 Ich meine, Afrika werden wir die noch los. Dabei haben wir eine neue. Die ist auf dem neuesten Stand. Das wäre genau das Richtige für euch. Mit der hier könnt ihr doch kaum noch was anfangen. Das ist mir doch klar. 我一看图纸和说明就知道了，但买什么机器不由我们技术人员决定，那由谁呢？党委书记？不，由上面。 Und wer entscheidet denn? Parteisekretär Wu? 上面，你可以建议吗？我把信息给你，你去建议，这样你们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 你们上当 还可以得到上面的赏识，或许还可以得到一笔奖金。 Ich gebe die InformationUnd du machst die Vorschläge. Dann wissen die über alles genauestens Bescheid und brauchen die Katze nicht im Sack zu kaufen. Ich meine, das muss doch auch eure Regierung gut finden. Und du kriegst vielleicht eine Prämie. Salas, habe ich doch gemacht. 我提过，但上头说我没有去过外国，怎么会知道外国采矿机器的状况？把科技情报给他们看，人家不信。 Warum hast du ihnen denn nicht unsere Unterlagen und Kataloge gezeigt? Haut ab. Mein Vorschlag ist unwichtig für Sie. Ich kann auch einfach nichts machen. Lassen wir das Thema. Bringen wir lieber einen. Auf deine Aufrichtigkeit uns gegenüber. 为了你对我们的诚意，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啥？ Schaff genug. Hans. 这时候李任仲推门进来了。 汉斯先生也在。 那不是你。 坐坐坐。 谢德佩雷斯。 当哥。 他怎么了？ 他刚才被酒呛了。汉斯知道我回来了 啊， 想找我聊聊天。有事吗？ 没事，来看看。 Oh nein, danke. Einer reicht mir. Ich nehme lieber Tee. 我刚才汉斯先生证明 WD 是落后的产品，我们应该买另外一种。哼。 定机器的时候我还没上台呢，跟你一样。 李任仲的目光忽然落到了棋盘上，他从棋盘上拿起一个小黑盒看了看。 哎，赵公，这顶什么呀？ 黑炮。 哦，黑炮。 上次出差的时候丢在旅馆里了， 结果你就发了个电报。 是的，给301房间的棋友发的，请他帮我找一下那个黑炮。 你还真发了个电报啊。 周玉珍神秘地调查已久的黑炮事件，原来就这么简单，简单的让人费解。在党委会上，李任仲讲明了这一情况。 所以我可以保证赵书信没有问题，应当马上派赵工去做翻译。 WD 的安装越到后期就越重要了，这是国家花了大量外汇买的。没了。 哦，情况任仲同志讲了，大家谈谈吧。 是这样。 哎，老王，你说嘛。 好，今天我就管点闲事儿。赵书信这个人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可怕，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他这个人呢就是有点怪脾气，让他干坏事他没胆，出不了圈，让他学雷锋他还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但他是个好人。在场30年，老一点的人谁不了解他？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开会严肃点。 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要我表态很痛快。经理责任制，生产技术问题经理说了算，我们党委少管。 这仅仅是生产技术问题吗？ 如果不是，请问是给赵书信定案吗？ 好吧，我说意见。一，李任仲所谈的情况材料是当事人提供的，这不能作为证据。 那么刘玉梅也是当事人，还有陈浩翔。 刘玉梅的证明当然有参考价值，可她并不知道全过程。至于陈浩翔，他的做法是违背制度的，李任仲同志不批评还要给奖励，这更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说。二，赵书信自己的解释不合逻辑。一颗象棋子值多少钱？赵书信这个在经济上计较的人，为什么能花1块多钱的电报费去寻找一颗不值钱的棋子儿？谁能解释得通？ 他就这么个怪人吗？哼，我说你们不信。 正因为怪才要调查。我给你们念一份电报，赵书信的。黑炮发出，查收钱，又是暗语。 这样做是错误的吧？不让赵工工作，这不公平，没有道理吗？ 谁不让他工作了？我们只是不让他去做翻译，完全是为了爱护。 过关，并没有停止他工作。他不是去维修厂了吗？ 可专家一再的抗议 ，WD 需要质量保证。反正市场上的事儿，我有权决定。明天就命令赵工上班，去做翻译。 既然你有权决定，为什么还建议开党委会呢？难道要我们全体委员来服从你的命令吗？ 玉珍同志，任正同志，坐下来。我们要心平气和的讨论吗？我看这样好不好？大家的意见都有道理，我们怎么办？要全面的看问题，不要走极端。讲点辩证法，我看这样吧。第一，对赵书信同志，我们要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信任他，工作上也重用他。至于那个黑炮调查，告一段落，到此为止。玉珍同志给公安局去个文，注销。第二，关于翻译问题 ，WD 快完了。小冯同志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再撸一把力。至于技术上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请教别的同志吗？不是说小刘懂吗？可以请教包括赵工。会议没个决议总不好，我看先这么定下吧。散会。 围绕着黑炮事件，党委的第五次会议就这样毫无结果地结束了。可是黑炮事件却还没有了结。这天，保卫处小刘和周玉珍拿着一个寄给赵书信的私人邮件走进办公室。 这回可以水落石出了，来，打开吧。 啊。 凭着党委副书记和保卫干事的头衔，开启一个私人邮件，大概算是正大光明了吧？更何况是为了把黑炮事件搞个水落石出呢？木盒打开了，里面果然是一颗黑炮棋子儿。周玉珍大惑不解。这时候赵书信走进来，周玉珍有些尴尬。赵书信慢慢走上前，用颤抖的手拿起了自己的木盒子，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书信似乎忽然明白了什么，他狠狠地把木盒和棋子向远处扔去，然后他如释重负地转身离去。忽然他又像是丢失了什么似的，回身去寻找那颗棋子。人嘛，总会有那么一点半点的让别人不好理解的怪癖。赵书信独自在街上徘徊着，思索着。他那宽宽的向前伸展的前额，那厚厚的具有穿透力的眼镜，帮他解答过多少技术的难题。可今天 却不能帮他解释清楚眼前发生的事情。一颗棋子多么平常，它引起的故事又是多么的心酸。不知不觉走到了教堂的门前。这个曾经是天主教徒的工程师凝望着早已陌生了的教堂里的一切。吟诵经文的神父，做礼拜的教徒，十字架上的耶稣，宽厚仁慈的圣母，虔诚神圣组成凝重的和弦。他慢慢向后退去，退去。这里过于严肃，过于庄严，庄严的使人感到压抑。急步离开教堂，向 WD 工地走去。WD 安装完毕，汉斯回国。20天以后 ，WD 运转出现异常。赵书信奉党委之命，立即赶到现场调查情况。 原因找到了，谁的责任？ 怎么样，是不是德方的责任？ 不是。 啊，坐下来，大家坐下来。嗯。 说明书注意事项27条有句话 ：And machine solen。阿拉拉格格是米尔的热的，正确的译法应该是：机器上所有的轴承都用铜铃，现在却译成了所有的支架都用铜铃。 怎么会出这么大的差错呢？ 看来是翻译上出现了问题。不过 WD 工程出的故障，我们技术部门想办法尽快修好。 哎，这小子幸亏只说油，还没有说香油、麻油、花生油呢。 哎，这么说是翻译错了， 与德方没有关系。 没有。 赵公，赵公，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一个象棋子值多少钱？你为什么花1块多钱的电报费去寻找一颗不值钱的棋子呢？ 啊，好好的一副棋，少一个挺别扭的。 哎，老赵，买一副新象棋也要不了多少钱嘛。 是。 一颗棋子确实值不了多少钱，可是它所引起的风波却给国家造成了上百万元的损失。黑炮事件终于水落石出了，赵书信重新又被公司所重用，矿山公司依然马达轰鸣。